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随着新一轮冷空气的到来，我国中东部最近迎来了大幅度的降温天气，大兴安岭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今冬以来首次低于零下40度的极寒天气，内蒙古最大的积雪厚度达21厘米。中办国办日前印发规定，明确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发现的问题呢应当及时整改。28号，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61人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16人当选外籍院士，其中2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人社部日前发布报告，去年我国企业离退休人员的人均养老金为2373元，比上年增长了5.4%，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接近9亿。近日，世界卫生组织作出结论，将通常被称为游戏成瘾的游戏障碍首次列入了国家疾病分类精神，首次列入了国际疾病分类精神与行为障碍章节。北京市教委呢最近表示，在幼儿园安全隐患大排查的基础上，为每座幼儿园配备一名责任督学，对于公办园和注册民办园要实现挂牌监督全覆盖。作为海淀区2017年民办实施项目，20条无灯道路安装路灯的工作已按期完成并亮灯，总长度约6000米。 而明天只剩哭泣的 你， 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定。 认错来自于优客李林，这是他们发行的第一张唱片，以100万的销量成为了台湾年度销售的最佳专辑之一，也开创了新城市民谣的风格。认错的一炮而红，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熟悉了优客李林，两人的迅速在台湾、香港等地陆续的走红。于是呢，他们又在92年推出了第二张专辑《黄丝带》。同一年呢，他们还为宋丹丹和谢元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爱你没商量》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开始的渐渐在内地有了知名度。优客李林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一个爱弹吉他的李记和一个天生有着好嗓子的林志炫，他们呢结合在一起，凭着对音乐的执着，一起登上了舞台，也给70、80年代的人留下了众多的回忆。而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另一个经典的二人组合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 蓝蓝的天，往事一缕轻烟飘过你的眼帘，沉默的眼睛回答我还爱不爱我的从前，我的从前有你陪伴的梦和一张疼爱的脸，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白云翩翩，心事一面一幕飘过你的窗前，寂寞的窗，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和一首叫做誓言，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往事匆匆轻轻细说梦的演变，多年以后是否还有爱的容颜，往事匆匆轻轻细说的窗，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和一首叫做誓言，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细说往事，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路过一座城，不如走进一座村；欣赏一段景，不如放慢你的脚步，随意的敲开一扇门，也会发现别样的美。卓村素有天下第一村之称，是鲁商的发源地，是一座历史悠久又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商业城市。今天的969旅行者就和你一起走进卓村古商城。 是来自这个山东周村古商城景区的刁建波。这个周村古商城景区呢，它是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整个景区啊，作为是这个周村城区的一部分。景区现在有50000多平方米的这个古建筑，大多都是明清时期保留下来的。从周村这个古商城景区来讲啊，它现在啊去的时候可以看到好多种文化并存，一个呢就是这个古建筑文化。我们叫建筑文化，另外一个就是丝绸文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这个鲁商文化。 周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鲁商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而关于鲁商的文化，也有一个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 到了那个周村的时候啊，有一个景点叫这个票号，是当年这个乔致庸就汇通天下的时候在周村开的一个分店。进入票号啊，你仔细看的话，在它这个道路上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一个钱币形，这个钱币形中间是个口，是个空的，然后呢围着这个口子呢中间有四个字，跟这个口结合起来啊，这四个字分别就是唯我知足。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诫这个在钱号里面票号里面工作的小职员不要去贪心去偷钱，唯我知足就是给你的这些你就知足了，你好好干，干好了会给你嘉奖。 鲁商文化当初能够发展繁荣，也就是靠着这份独有的特点，厚道、诚信、开放、包容。周村丝绸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也有着乡愁之乡的美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成立的那天，那个五星红旗，大家都知道这个红旗是用丝绸做的，当时的这个丝绸啊产自周村。 徜徉在周村古老的街道上，各种古建筑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长街古巷，商帆招展，牌匾林立。景区现有三义堂印刷展馆、民族展览馆、丝绸展览馆、英美烟草公司展馆，还有周村烧饼博物馆、杨家大院、大染坊、千佛寺、魁星阁等等。 千佛寺就是一个寺庙文化的载体，当时是因为周村可以说是叫金周村汉码头，还有一个电视剧呢就是从这个周村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是这个大染坊。大染坊其实大家应该并不陌生，最早认识大染坊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电视剧陈六子，这个故事的原型啊就原原本本的发生在周村，所以说咱们有一个景点呢根据这个原型这个做的，这个故事发生地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当时陈树亭的起居包括他的厂房在那里的一部分。所以说进去了以后呢，你会看到这个整体的当时的这个染布啊，包括它的这个经营模式的一个记载、一个解释，就是当时的这个账号，当时这个人现在怎么叫公司，就掌柜制、股东是怎么处理的，里面都有记载。 而周村的民俗文化也是相当丰富的。 周村呢，还有一个民俗文化，所以民俗文化呢，就是大家说的“千里不通风，十里不通俗”。马上就是春节了嘛，我们就是在这个春节期间。上了很多这种复古的民俗活动，你去了以后啊还可以看到在这个街道上咱们有复原的那个叫卖声，五行八作的叫卖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周村有一个非常大家觉得震撼的一个这个民间的绝活表演，就叫周村的信子。当时形容这个信子的叫万人空巷啊，每到这个看信子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涌到这个表演场地，整个的胡同里面街上里面就没人了，所以说就

扩大至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陕西、宁夏九个省市区。国家安监总局公安部近日指出，各级的安全监管部门要从严查处未经许可批发、零售烟花爆竹行为，坚决关闭取缔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烟花爆竹零售店，并纳入联合惩治黑名单管理。29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最新的数据，今年的1月至10月，中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06.3万亿元，按可比的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6.8%，增速呢比前三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为加强网络游戏市场的监管，文化部呢近期部署开展专项的查处，从排名100名的游戏中，随机抽取50款手机游戏的产品进行全身检查，有35家单位被查处。农业部昨天表示，目前全国整省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的试点工作的省份已达到了28个，试点范围呢扩大至全国的2718个县、3.3万个乡镇、53.9万个行政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表示，截至呢11月29号的15点，中亚天然气管道累计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突破2000亿立方米。中国首个一马跑两国跨境马拉松比赛将于12月31号在云南的瑞丽开跑，届时呢将有约5000名中缅两国的运动员共同参赛。 先锋火失散在童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 朋友圈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抒发心情的秘密花园了，而是各门各派的必争之地了。有晒娃秀恩爱的，也有高调炫富的，更有那一言不合就发自拍的。关于那朋友圈也流行着这样一句名言，那就是如果今天喝咖啡忘了拍照发朋友圈，那这杯咖啡就算白喝了。也可见的朋友圈已经成了人们相互攀比的地方了。那么关于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呢？你最讨厌好友在朋友圈里发什么内容呢？欢迎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Let's do it one more time. 1, 2, 3, 4, 5, 6, 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亲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别带了吧，他们就是比较二次元而已了。 许多人都对电影《闪光少女》的评价褒贬不一，没有成年人居高临下的虚伪和傲慢，也不是中年人回望青春时的产物。《闪光少女》讲述的是真真切切真正发生的青春，它不是完美的，仍有很多的不足。二次元形象过于刻板，配角立不起来，高潮错位，剪辑过于敷衍，但它呢能让我们看到，在现在的电影市场下，仍然可以拍出正常的青春片。 这些都是我在乎的东西。 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有想要珍惜的东西，这事儿好笑吗？ 告诉我这是什么和弦？ 故事的开头是围绕着一出奇葩少女求爱记而展开。一所音乐学院的附中内，学扬琴的少女陈晶喜欢上了钢琴的校草诗歌王文。然而呢，这注定是一场无果的单恋，因为学西洋乐的嫌学民乐的土，学民乐的嫌西洋乐的做作。校园内的两大帮派互相看不顺眼，相互较劲，不见刀光血影，但见唾沫横飞。在学校的各种偏激政策下，民乐的时长落于下风。而为了向诗歌王文证明自己，陈晶突发奇想，决定组建一支民乐乐队， 最多算个戏台班子吧。 你们不是瞧不起民乐吗？ 敢不敢拿起乐器跟我们比一次？ 好啊。 闪光少女的其实无关少女心，说起来呢更像是漫画中的热血青年成长传奇。陈晶作为主角，没有什么誓言要将民乐发扬光大的伟大目标，他所设想的不过是让乐队小有名气，以后喜欢的诗歌可以注意到自己，所以如此的兴师动众，大费周章，为的就是能让女主角谈上恋爱，用一段私情去触发观众脑袋里的中二开关。 很不错。 但这部电影呢，的确是处于青春期的人能做出来的事，是勇敢还是发神经，管他呢。此刻呢，我们只想为付诸行动的他鼓掌。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 抛开了俗套的所谓的爱情故事， 不再狗血。 闪光少女把二次元啊、cosplay 啊、这个校园音乐啊，所有这些元素都比较成功的融合到影片当中。 第一次正面表现了二次元文化。 我觉得对于往生代二次元的观众来说，这有天然的吸引力吧。 它充满了音乐感，整个影片会带给你非常愉悦的观看体验。 有人说闪光少女是个坏名字，我不能同意。片名呢，其实已经很好地囊括了电影的气质。不想留下任何遗憾的少女们，痛痛快快地活在当下，只为那瞬间的闪耀而竭尽全力，肆意挥洒青春的汗水。闪光少女呢，在节奏与剧情上存在着不足，但仍是一部任谁看都会想起自己青春时光的好电影。最重要的是展现了一个国产青春片的可能性，它让我们看到了在现在的电影市场下是仍然可以拍出正常的青春片的。青春中独有的热血是拼尽全力的奔跑，是每一个平凡青春中不平凡的闪光时刻。愿每一个不一样的孩子都能成为闪光少女，愿每一个有梦想的孩子都能成为全力少年。如果呢，你还想为青春再燃一把，就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吧。九六九光影味道，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自己着想，受了伤从不对别人讲。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当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 至于金海心，悲伤的秋千。现在呢，在生活中，微信确实给了我们生活太多的方便了，可是呢，也成为了有些人用来发展事业的地方。你会发现呢，现在一些代购的信息，各种的微商广告，动不动的就出现在了你的朋友圈里，真的是让人很头疼。你说嘛，本来大家都是朋友，关系也都挺好的，也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些烦人的信息，很少看到朋友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婉清说呢，最讨厌和文字毫无关联的自拍，比如我的狗狗丢了我好伤心啊，然后一张45度的自拍。小杰说，自从呢朋友圈里有了红包这个功能后，就产生了一群要债的人，认识要，不认识也要，春天缺口罩，夏天吃冰棍儿，秋天缺毛衣，冬天缺手套，真的是特别烦。要我说，离过年也不远了，准备好手机里的红包吧各位。也关于朋友圈，你最讨厌别人发什么内容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微信平台参与留言，幸运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两张，祝你好运。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晚风。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去哪里，请告诉我。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

有的被香烟头给烫了。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请爱护身边的垃圾箱，它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整洁，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两秒钟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的节能灯，照亮温暖我们的心。 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空调休息一下。 你可以 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我们每天花两秒钟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环境也会更加优美。 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和你一起倡导低碳生活。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又一波冷空气抵达了北京，现在的气温呢可以说下降非常的明显，有的时候夜间的最低气温甚至已经到零下6度左右。那气温下降，北风呼啸，冬季呢也尤其要注意防寒保暖，要穿着舒适，穿着温暖，更要穿着健康。冬天除了下雪让人期待之外，其实在街头上还有一种弥漫着香味的东西，那就是烤红薯了。经常吃烤红薯呢是非常健康的，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和功效都非常的高，也被营养学家称为营养最均衡的保健食品，亚洲人称它是第二面包。可却很少有人知道红薯的食用禁忌，在这里微笑提示也要提醒大家，吃红薯的时候呢千万别吃烂红薯，也不要吃那些带有黑斑的红薯和发芽的红薯，因为这些红薯都可能会导致我们中毒。气滞食积的人呢也尽量不要再吃红薯了，那胃酸过多和胃溃疡的朋友呢更不应该吃红薯。红薯不能和柿子一起吃，因为红薯的成分主要是淀粉，进食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果酸，如果跟柿子同时食用的话，果酸可以跟柿子的单宁果胶发生沉淀凝聚，形成胃结石。我们继续来关注汽车方面，机油是发动机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旦说汽车的机油缺失或者是机油变质，等待你的就是汽车发动机故障等大问题了。因此定期的检查机油液面也是车主们必须要做到的一个护养环节。检查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一定要把车子停在平坦的路面上，保障能够读取到最大的油量。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在冷车状态下，比如说一晚上没开动的情况下检查，因为热车时机油会溅起，机油尺也会不准确。正确的时间呢，应该是发动机熄火之后静置15分钟再查看机油尺。如果是经常需要查看的话呢，可以在早晨启动车辆之前查看，此时的机油油面的高度也是最为准确的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手牵手的完成，却在背离的时间错过对的人，抓不住幸福时分。遇上了错的人，浅浅的吻在那无形的嘴唇，感觉像一个旅程，走完了九分，错过了对的人，决定就只在那一秒那一分，爱情的岔口，你是我等不到的路人，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就和你共度